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的新闻呢，它的主角是一只流浪狗。最近呢，这只流浪狗啊，在网上非常非常的火。哎，它火的原因是什么啊？不久之前，石家庄的一名男子呢，看见有一只狗停在他们家的车的旁边啊，在停车场的位置。这个男子呢，闲来无事，就把这只狗呢一脚踢飞了。没想到这只狗的报复心非常的强，趁这个男子不在场的时候呢，偷偷找来了他的狗朋友们，对这名男子的那辆红色的车来进行了报复。我们可以在网上现在传的照片当中看到啊，三条狗在围着一辆红色轿车的翼子板呢进行撕咬。有网友在下面评论，真是人有丐帮，狗有狗帮，狗都不能轻易的得罪。这个动物界真的有动物能聪明到会向人类报仇吗？而且它报仇呢，还指向的是伤害它的这个人的那辆车。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先跟大家请入我们本期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来跟他聊聊这个话题。寿陀老师您好。 哎，玉龙好。 哎，这个新闻事件您也看见了啊。 对。 哎，我觉得这只狗啊真是太了不起了，会报仇，而且呢还会拉帮结派，而且呢这报仇呢还不是去找这个人报仇，是找他们家的这辆车报仇。有不少朋友说，说这狗真是太聪明了。哎，真的是因为这个狗很聪明，它会找人来报仇吗？ 像一个动物啊，像另外一个动物或者像人来报仇这件事情，什么君子报仇，时间不晚，但是时间可能有点长了。 嗯。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还会想起这个事儿来，像一个人报仇，这个呢，确实会比较的多见，在某些社会化的动物里，特别是这些大型的社会化动物里面，这种例子都挺多的。 比如说， 他确实能够记住，能够记住对他造成伤害的那个人， 嗯、 然后呢会想办法。去报复他，像这个跟这人跟野生动物接触比较密切的地方啊，比如说像野象，像那种他们因为社群比较大，然后呢它破坏力也比较大，这种报道呢是挺多的，经常会有人伤害了野象之后，野象会回来报复，这种行为确实会有过报道。那狗呢也有，因为我也是养狗的人，我也养狗，就特别是小时候在农村里面，那狗是散养状态下面，咱也不会拴狗绳。这种事儿确实很常见，你谁欺负了谁谁家的狗，那狗过了很长时间还想起这事儿来，找那个人咬了一口，然后跑掉了。这种事儿确实也挺多，我也亲眼见过。但是像今天报道说这个呢，确实有点超出了我对狗的智力的预估。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涉及到好多好多逻辑的这个顺序的问题，这是一个逻辑问题。首先呢，狗知道它被人伤害了。第二呢，他要报复这个人，这是比较显而易见的。第三呢，他要知道我伤害了这辆车，就等于伤害了这个人。第四呢，他还要找同伴来解释这个问题，解释完这个问题，然后来共同作案。我觉得这个已经有点超出狗的智力范围了，也超出其他非人动物的智力范围了。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事儿能够 被证明是真的的话，当然这事儿也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证明，但那确实是有点要改写这个狗他们家的这个历史了。 而且这只狗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这是一只 狗的史册， 会拉帮结派，而且还会呢向人进行报复，而且这个报复呢还是我就盯着你最心疼的， 是 你喜欢车、 对 啊，我对你进行间接的报复。我们跟大家刚才说了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对于动物的了解啊，狗的智商有多少，其实各位心里都有数，它很难做出来逻辑上一环套着一环来对这个肇事者进行报复。那回头我们再来说，我们的确在照片当中看到了狗去撕咬汽车的翼子板。这个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狗会做出这个行为？ 哎呀，这种事儿呢，你如果是大家这个搜一下的话，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多，就是狗去破坏一辆车，跟车过不去。 嗯， 而且呢，这你看咬翼子板这个事儿呢，让我想起来2014年的时候发生在英国的一件事情。 嗯， 英国的一个狗主人呢，有一天就下班回家，然后呢就发现呢他们家的那个边牧啊、边牧。还知道是在狗当中这个智力水平呢，我们打引号了，智力水平是相当高的一种那个犬类。 对， 然后呢他们发现他们家的边牧呢就蹲在那个自己的那个院子的门前面，然后呢旁边呢就是有一些白色的东西，他以为是肯定是狗又什么咬卫生纸啊什么，知道养过边牧都知道边牧的破坏力还是很强的，因为它活动量很大。 对， 然后呢他到走近一看呢就觉得不对劲儿，说这白的东西肯定也不是什么卫生纸，他循着这个白色的印记就走到了他们家车库，就发现他的阿斯顿马丁 DD9 什么 翼子板， 阿斯顿马丁啊， 那 车 阿斯顿马丁 老贵了呀， 豪车吧，也算是豪车了、 相当好。 然后呢他们家翼子板就被他们家的狗给撕烂了，因为呢阿斯顿马丁 DB9 的翼子板呢不是金属材料的，是非金属材料的，所以说它会咬碎。要是像金属材料的话，像咱们今天看这事儿的照片上，它顶多就咬上好多牙印儿， 对， 或者咬掉漆了，然后呢你可能需要拿到钣金那儿去敲一敲，然后重新补一下漆，可能还能用。但是像这种非金属材料，像这种复合材料的翼子板，一旦被撕碎了之后，你就整个就得换了，大概得花个50000块钱吧，在英国。所以说那主人就很生气，然后就把他那只边牧就送人了。这种事儿呢确实挺多，可能咬翼子板的还挺少。如果大家不一看街边的狗的话，特别是街边流浪狗，它咬轮胎的会更多。 嗯，为什么呢？ 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啊，可能是源自于另外一件事情。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街边的这个轮胎，特别是要是停在胡同口，没有自己车位，经常需要停在街边的，一定会懂行的，他一定会拿个什么东西把他的轮胎挡住。 嗯， 比如拿一个木板啊或者什么的把他轮胎挡住，因为狗经常会在轮胎上撒尿。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狗撒尿是为了标记地盘了，那么汽车是一个移动的东西，它是移动的东西，对不对？它会经常携带了不同的地方的不同的气味，这个狗可能会很熟悉它这个胡同的气味，但是这个车是从外面开过来的，它带了别的地方的气味，或者是带了别的地方的狗的气味，然后它就会觉得很警惕，然后呢有可能就会再次撒尿去盖住那个气味，或者是引发像今天这样说的，比如撕咬啊或者啃咬啊，特别是对一些小狗来说，像1岁左右的狗本身就是特别喜欢咬东西，这些异常的气味都可能会刺激它产生这种撕咬啊这种行为，然后对车造成破坏。 对，这个也是通过动物的行为，你又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这并不是像有网友评论的人有丐帮狗有狗帮啊，狗现在都已经这么厉害了。 对，当然狗呢也是有它非常这个严密和复杂的它们的社群的这种行为，跟人很像，所以说它才会融入到人类社会当中去。但是我觉得像这种间接的报复或者这种逻辑严密的东西，可能还是确实有点超出狗的这种能力范围吧。 好，谢谢寿多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科学解读。宋林走了，再见。哎呀，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的时候一些非常巧合的事情，可能通过人类的思想的加工和经过各种各样的推演之后，就会让我们觉得这些事情更有趣了。但是通过科学我们解读了背后的这个真实原因之后，是不是各位感觉到有点灭嗨了呢？啊，原来狗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厉害。好了，这个话题暂且就和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和各位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央视前女主持人方静罹患癌症去世的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诸多观众悼念她的同时，我们今天晚上和您聊聊有关癌症的话题。癌症是否和某些工作之间存在着特殊关联呢？现代医学对于胃癌的起因了解多少？身体出现哪些症状时，我们就要格外注意癌症的风险了。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特意啊是选了这样一首比较柔慢的歌曲来作为我们照亮新闻深处的开始曲。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有关一位逝者的事情，另外还要跟大家来说一种疾病，所以我想咱们安静下来慢慢说这件事情啊。刚才听我们前的朋友已经听到了，年仅44岁的前央视女主播方静患癌症去世的事情，在网上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她的之前的同事，包括很多的一些观众，都纷纷悼念她。央视呢，著名的导演哈文也写了一句话：“最大的成功就是健康的活着。”我想这句话也是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面对疾病，尤其是面对癌症这样的疾病，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是一种无奈，是一种无助。那么究竟啊，按照我们现在从新闻当中看到的，方静呢所患的是胃癌，胃癌这种疾病的成因到底是什么？以及是不是像大家说的一样，很多疾病可能跟他的职业有一定的关系？今天我也是带着这些问题呢，邀请到的是肿瘤学博士，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二病区主任布兆德，欢迎布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布主任。 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布主任啊，今天你看我请您来，我其实一开始是有自己的问题啊要问问您，就我看到这个新闻事件，我其实心里还挺沉重的，毕竟呢和方静啊这个从事的是同样的行业啊，这个行业呢你看啊，这两年是不是因为受人关注，还是本身这个行业呢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好多主持人是纷纷得了这个癌症或者那个癌症啊，离开了美好的世界，所以我现在心里有点害怕，这个是不是某些疾病或者某些癌症会和职业有关系，我有没有必要换一个工作啊？ 从目前看来是这样，就是说肿瘤的发生与职业没有相关性。 嗯 啊，近些年呢，大家觉得好像这个新闻从事人员呢，好像有不少人患肿瘤， 对， 患癌症， 对啊， 但实际上是这样，可能是这样，因为癌症目前来说是总体来说是一种常见病。 嗯， 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大概在10万分之200左右， 10万分之200，那就是 千分之二左右。实际上这已经是很高了，对吧？ 嗯， 但是呢，具体到你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是这样，他可能我觉得是这样，可能是因为这个行业。但都是名人了，就社会关注度很高， 关注， 哎，对，应该是这么一个原因。但不是说这个新闻从业行人员的这个癌症的发病率就比别其他行业要高。 那有没有比如说一些行业，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大家就很容易得上一些癌症，有这个说法吗？在流行病学上有这种数据支持吗？啊，没有任何的一个职业。 如果行业说出现一个高发肿瘤的情况，那好像说明这个行业的防护有问题。 啊，就可能也不太有人愿意再去做这个行业。 对，那成职业病了嘛？那不可能的啊。 对，我们其实，在新闻中看到，比如说前央视非常知名的一位播音员叫罗京，播新闻联播那么多年，也是因为癌症离世，啊，大家就很关注这个事儿。所以今天您一开始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就不用担心这个我非常热爱的行业啊，不用担心会有其他疾病的风险，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 啊，没问题，没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再顺着这件事来说一说。根据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资料，也有方静的同事呢来披露说，他是因为由胃癌转移成为了肝癌，或者扩散成为就是胃癌转移到肝，然后这个是他离世的原因。您呢是研究这个胃肠肿瘤的专家，关于胃癌我们有很多的说法，在网上能听到很多，比如说有这样的几个常见的，说你晚上老爱吃夜宵的人容易得胃癌啊，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人说呢，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那你这个得胃癌的风险就非常非常高了。也有人说你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人，还有人说你心事比较重的人就容易得胃癌。您在这么多年的研究当中，您那儿得到的情报是什么？ 首先是这样，您可问题可能稍微多点了啊，我可能需要梳理一下。 来，我一个一个再跟您说。 首先，是这样啊，胃癌是这样，在全世界范围都是一种常见的肿瘤，全世界排名第三位， 哦， 不管是发病还是死亡排第三位。 嗯， 全世界每年大概发病大概98万例胃左右。 嗯，全世界是 全球范围内。 哦， 中国大概 70亿人，其中98万人。 对。 啊， 中国大概每年有42万人， 嗯， 就大概占全球大概接近一半吧，胃癌发生在中国。 哦，对 是这样，因为胃癌是在中国的这个总体的发病大概是在10万分之31左右。 哦， 啊，实际上是不管它的发病还是这个死亡率，都是在排在所谓的第三位。 嗯， 在肿瘤里面第三位的啊，实际上是癌症，胃癌是一个很常见的恶性肿瘤。 世界上有一半的胃癌的发病都在中国。 是这样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跟我们这个人种有关系吗？还 是 跟经济发展的水平？ 胃癌的发病原因有几个方面啊。第一，首先呢，我们就所谓的遗传因素， 嗯， 就所谓的这种 是你所谓的老祖宗的基因不好，对吧？ 这改不了了 啊。但这部分比例占的很小， 嗯， 不到5%啊。那就其他的大概超过90%以上的因素是我们叫环境因素， 嗯 啊。环境因素里呢是这样，它列了很多的啊，可能包括饮食因素啊，包括 H 所谓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哈、 嗯， 有一些我们叫一些癌前病变的东西、 嗯， 包括了我们所说的慢性萎缩性胃炎、 嗯、 胃的息肉、 嗯、 残胃， 嗯 啊，大概是这样。但是从这些所谓的这些环境因素里面看来呢，是这样，它实际上是环境因素里是一个我们叫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的过程， 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累积的过程， 是这样。 您刚才说了有，比如说慢性胃炎。我其实就是这个病的患病者，我在非常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被诊断是慢性胃炎了。 是这样，胃炎呢是这样，胃炎实际上很常见，但是说、 嗯、 胃炎离这肿瘤是差的是很远的。 啊，那您再接着说，就为什么说胃炎就离着肿瘤是很远呢？ 是这样，大家都说就说这种胃炎里包括我们所说的普通的胃炎，还有说萎缩性胃炎， 嗯， 对吧？萎缩性胃炎实际上占的比例非常小。萎缩性胃炎里它要往癌症发展的话还有几个阶段、 嗯、 我们叫不典型增生肠上皮化生然后带到胃癌、 嗯、 这个过程很长并且是 大概有多长 得20-30年的时间 啊得20-30年啊 是的 啊哦所以您刚才说的第二点就是关于胃癌的起因其实提到了一部分是其他一些环境的因素这个因素是包括您指的这个环境是指各种各样的疾病对不对？ 目前有证据的啊，就是说比较公认的证据的， 嗯、 我们所谓的这种环境因素里头，或者就是所谓的我们所说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是一个比较确凿证据的一个因素。 嗯 啊， 嗯，那您既然提到了幽门螺旋杆菌，咱就多说一句啊，这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我一旦感染了，我是不是就距离胃癌就很近了？ 啊，那太远了，是这样。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病人大概90%以上， 嗯， 是没有症状的感染。 嗯 嗯啊，其中大概只有5%的人会发展成我们所说的慢性萎缩性胃炎。 嗯 啊，就这100个人里，只有90%以上的人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其实我被感染了，我也 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症状。只有不到5%的人会往肿瘤的方向来发展。 嗯 啊，这5%里的人大概有40%左右呢，我们它会发生这种肠上皮化生。 嗯，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胃的黏膜呀、啊，所说的形态改变了 啊，就里边破了， 不是正常的所谓的胃的黏膜了啊 就是您这个数据啊，是2%的人当中又有40%，那实际上就是不到1%5%的人当中的40%， 对对对， 就是不到2.5%， 对， 差不多是这样的数据 啊。还有一个过程，传说的，还有一个就不典型增生，还有一个阶段， 嗯 啊。这个阶段也不到，这前面的阶段不到10%的人会发展到这个阶段。 哦， 啊， 这就是逐层打折，其实 打 到后 的很厉害，非常少。就说你 打一狠折， 就说不典型增生里面有2%人最终会发展成胃癌。实际上，这个你要其实有幽门螺旋感染，其实发生胃癌的机会也非常小。 哦， 啊，总体来讲，全世界大概1/2的人是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 嗯嗯 啊，全世界1/2人是幽门螺旋杆菌，但真正是胃癌的比例中间是非常非常小的比例啊。 嗯， 不是说 其实、就是、 即使是有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没有必要过分的担心说与胃癌直接相关。 现在有不少人说一查出来那、这个，比如说碳14的检测，看到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就要进行3联疗法。这个东西有必要吗？ 这个是这样，这个当然你要说能去除是最好的，但是要从所谓的。经济成本上来考虑，可能不太现实。 为什么？ 全世界1/2人是感染的，对吧？ 就是假设我这次把它治好了，我过两天出去吃个饭，或者一些什么样的原因，我还是会再次被感染的。 幽门螺旋感染是这样，感染途径一个是我们叫口口啊， 嗯， 再一个叫粪口， 嗯， 可能还是一个所谓的这种能够所谓的 不干净呗， 对， 生活条件不干净， 饮食或者共餐， 对， 不分餐这种，可能是与这个相关啊， 嗯， 可能是这个相关的， 嗯，所以就这个，即使你这次治好了，未来还是还有可能会去感 染，所以你生活上还要注意，假如说你要也一定要去除这个螺旋杆菌的话， 哎，但是这个挺难的，您说这个1/2的人都有，那2个人之间就有一个，这个你要说彻底的离他绝缘，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我觉得大家可能就得是。比如说你是不是得出现真的症状了，我这个胃不舒服有胃炎我再去担心这个事儿，要没有症状即使查出来了我也不用太过担心。 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啊， 有一部分我们叫或者说所说的胃癌高险危险因素的人，还是要去做这个所谓的根除螺旋杆菌的。 这危险因素哪些人算是危险因素？ 包括有溃疡的病人， 嗯， 对吧？还有所谓有慢性微生物胃炎的这些人啊， 嗯， 还有前面提到的不仅仅增生这部分人， 包括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些人， 对，太多了，包括有家族史的人，这部分人还是要建议去积极的治疗幽门螺旋杆菌。 嗯，好，积极去治疗。 对， 那另外一些人呢，有没有必要说，就是平常我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啊，我是不是到了一定的岁数我就得格外的去注意？因为我看了一个资料说，对于一些比如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人而言，40岁以上就建议他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体检。 因为是这样，为什么就是说中国的胃癌首先是高发， 嗯 啊，然后呢是这样，中国胃癌目前总体来说是这样，发现的时候大部分是中晚期的， 嗯 啊，同样是这样，日本、韩国也是胃癌的高发区，但是它的大部分是早期的胃癌， 嗯，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在韩国、日本有全民的筛查， 哦， 还有做定期的做胃镜去查胃癌， 哦， 啊，中国没有这个项目的， 嗯， 啊，所以呢是这样，预防是最好的治疗， 嗯， 对吧？实际上。即使是对的，即使是你没有胃癌的家族史，没有所说的这些危险因素，你到了50岁的时候，一定要去做个胃镜去排除一下。 每年都做一次吗？ 那没有必要。如果说这次没有事情，你可能5年以后再做是可以的。 哦， 啊，对于有危险因素的人，在前面提到那些危险因素，有家族史， 嗯， 有这种不仅增生，有溃疡， 嗯， 这本人可能40岁左右，可能就需要做， 嗯， 至少去做一个胃镜去筛查一下，排除一下， 嗯， 这样你可能。就对未来的这种预防发生胃癌已经很大的帮助的。 嗯，好，我们再接着往下说。一开始呢，我还问了您，除了幽门螺旋杆菌之外，大家还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跟我们平常的饮食的内容或者生活习惯有关系。你看，我们先来说饮食的内容。现在大家就担心，你看生活中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食材离不开化学的一些物质，例如说防腐剂，这些东西你是离不开的。有人担心说，哎呀，是不是这些东西这个导致胃癌啊？这个您那边有什么相关的证据吗？ 饮食是胃癌的一个危险因素。 嗯 啊，比如说啊，因为就是中国有几个胃癌的高发区。 嗯， 一个呢是山东的临沂。 嗯， 当地吃什么呢？吃什么叫酸煎饼。 哦， 还有一个胃癌高发区呢，叫福建省。 哦， 福建省最多这种是胃癌，它是当地人喜欢吃什么？吃所谓的咸鱼。 哦 啊，实际上是这样，有些。 可是这两种食物离得很远啊，一个 是 煎饼，一个是咸鱼。 所以这里包含了胃癌的一些饮食的因素在里边。 嗯， 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霉变的食物。 嗯。 再一个呢就是所说的这种高盐的饮食，甚至这种他要泡菜里头，甚至有些人吃泡菜嘛喜欢，他可能里头有种亚硝酸盐。 哦。 啊，实际上这些因素呢是增加了胃癌的发病风险。 我能理解是重口味就会提升这个风险吗？ 啊，这个风险是这样，这个风险也是通过我们所说的这种慢性胃炎炎症的过程来实现的。 嗯， 啊，不是说你吃这个东西它肯定就长肿瘤，肯定就长胃。 首先得是先得胃炎啊，不可能说您吃下去这东西就立刻就变成了癌变 啊，那距离很远的啊。但是这些饮食因素呢，会增加第一会诱发胃炎，第二可能增加胃炎， 嗯， 慢性炎症的所谓的这种严重程度。 嗯 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与胃癌相关的。 那其他的一些因素呢？刚才我跟您讲的防腐剂，还有些人说，哎呦，你看现在外面啊，我们这个平常公司条件不太好，大家中午都出去吃街边的小店，我就担心里面有地沟油，地沟油会成为诱发的一个因素吗？ 这是大家的担心啊，但是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没有证据支持说这些不洁的饮食，你前面提到的一些地沟油啊，或这些街边那些东西， 嗯， 与胃直接相关 啊。这个没有这样的证据是指说科学家还没有去做这样的研究，还是说研究了以后哎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这是其中的哪一种 啊？应该属你说的前者 啊，大家还没意识到，可能 没有做相关的研究 啊。不过我觉得这事儿也挺难，你到哪儿找那么多人让他吃地沟油啊？也没有人、 啊、 没有人愿意来接受 这 样的研究。那我们再来说生活习惯啊，你看在北京工作有很多人加班，这一加班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说我吃饭的时间点容易这个偏差了，你看有的时候我一忙我中午饭可能就两点钟才吃，但是我那一段时间就会觉得胃不太好。而有些人呢下班很晚，你比如说我又还是我吧，每天都是9点钟下班，下班以后有的时候回到家肚子又特别饿，又想吃点东西，有人就跟我说晚上可千万别吃啊，说是晚上吃夜宵就容易诱发胃癌。 没有证据 也没有， 这也是没有证据的。 是哪种研究的没有证据？是没有专家去对这样的人群研究，还是说发现即使你改变了吃饭的时间也不会诱发胃癌？ 因为这个跟前面差不多，因为这个研究非常难。你说哪些人加班，今天加了明天没加，对吧？然后说你说这个吃夜宵，今天吃明天没吃，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了。 嗯 啊，对吧？但总体来说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因为这些过程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风险啊，但这个过程可能不是胃癌的主要的发病原因。 嗯，就是从您平常临床来看的话，问问病人也没有说，哎，这个人他是胃癌，他老加班，他是一个疯狂的加班爱好者，他是一个夜宵爱好者，他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哎，没有这样的证据，因为是这样，胃癌的所谓的发病的高发年龄是60岁左右， 嗯， 对吧？你咱说的这些加班呀、吃夜宵，这都是年轻人的事情，对吧？ 哦， 实际上没有。可能会增加风险，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说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直接导致胃癌的发生。 好，我们刚才说的很多问题是，我问您这些事儿有没有可能会导致胃癌，或者大家认为这个可能会成为胃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您呢是逐条来给我们进行的解答。那我们反过来说，在您看来，就是您平常从临床上来讲，见到一些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导致大家离这个疾病更近一点？哎呀，您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我是把您难住了吗？ 那倒没有。总体是这样，咱前面是这样啊，就是说还是得归结到发病原因上来说，对吧？ 嗯、 首先你说遗传因素， 嗯， 可能首先你的家族史，对吧？这部分人可能要，如果有家族史，可能是一个危险因素了。 嗯。 还有呢，导致所谓的慢性炎症过程的这些所谓的相关因素、 嗯、 ，HPV 的感染， 嗯， 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对吧？甚至我们些某些增加所谓的导致这种慢性胃炎的一些饮食因素， 嗯 啊，在一定程度上是所谓的增加胃癌的发病风险的。 嗯，好，我们最后节目还有一点时间，也顺着今天的主题，咱们再说一件事儿啊。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得需要格外注意一些什么样的身体的症状？比如说我的身体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就得多注意一点儿，是不是身体可能会出现什么重大的疾病？我之前做了一个节目，特别好玩，就是我的另外一位嘉宾是一个27岁的小姑娘。那个小姑娘说呢，有一天我去医院检查，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体啊出现了大的毛病啊，我就去那儿检查呢，在等那个化验单出来的那一刻，我就在想，哎呀，万一我要得了这个重病可怎么办呢？啊，我怎么样去跟我的家里人说告别啊？这想了很多，所以我接下来就回头问问您，就咱们平常是不是要去从一些细节来去看一看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些症状？ 就胃癌来讲是这样啊，因为。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效果非常好，早期胃的治愈率超过90%以上。 嗯 啊，如果说发现的晚了啊，你比如像我们方静这个著名的主持人，因为、 嗯、 因为具体过程我们不了解啊，最后说的是因为胃癌肝转移，这实际上已经就晚期了、 嗯、 啊，所以实际上一定有问题，一定要早期的发现，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措施、啊。 对， 怎么能够早期发现胃癌呢？实际上早期胃癌。基本上没有什么很特异的症状， 疼都不会疼吗？ 是的，它可能有一点所谓的轻微的这种疼痛啊，吃完饭可能有点肚子胀啊，或者消化不良啊、 嗯、 啊，大概是这样，可能有一些很轻微的信号是这样、 嗯、 没有说一旦出现了我们说的贫血出血或者吐啊，这都是晚期的症状了。 哦、 啊、是这样啊，所以是这样啊，前面我们说到就是说预防的办法最好就是我们去筛查，去做胃镜， 嗯， 对吧？能够早期发现问题、 嗯、 如果有肿瘤，早期发现肿早进行治疗。如果发现胃癌的所谓的危险因素，比如溃疡啊，慢性的这种萎缩性胃炎啊，甚至一些息肉啊，早点处理这些方式、 嗯、 啊、 嗯、 这可能是一个预防这种胃癌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办法。 哎呀，我今儿听您来说啊，我最后来向您汇报一下今天跟您学习的这个成果。其实您说了好多好多种胃癌的这个原因，这些原因只不过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的一些就是大样本收集来的一些原因，但是就从胃癌本身来讲，我们可能很难确定一个或者多个它一定会导致胃癌，只不过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相关的风险性比较高的起因。 癌症的发病，尤其胃的发病，是一个多步骤多原因，所谓的多基因参与，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很难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 不像是其他的癌症，例如说宫颈癌感染了 HPV， 可能你这个风险就很大很大很大了，但是在胃癌这个方面其实还很难说。 是的，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跟各位分享了这个话题，保护自己的胃，其实胃是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能量，能量的来源是来自食物，食物怎么消化就得通过胃肠这个系统来去进行消化嘛，有好胃才会有好身体，有好胃才会有好未来。谢谢部主任做客我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呢我们还是在这样的一首法国名曲当中《玫瑰人生》来结束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还是那句话啊，在大城市当中奋斗的我们都想要美好的生活，但是什么是成功呢？健康的活着就是最好的成功。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 如果马飞欧 志愿军十五军二十九师的幸存者郑时文，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谱写的这支涌现出邱少云等战斗英模的英雄部队在朝鲜战场的征战历程，为我们还原了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等的惨烈战斗中，志愿军战士用生命履行军人职责的故事。真实的笔触催人泪下，作者用自己在朝鲜百姓家里养伤所见及押送战俘等情节，引发人们进行战争与人之间深层关系的思考。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将为您推出长篇报告文学《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作者郑时文，演播傅成。 父亲年过八旬，耳背神清，却喜欢凑近身来听我们聊天。2014年春晚，有位名叫王芳的女孩子唱了歌颂志愿军的英雄赞歌，受到网上不少人吐槽。我们在饭桌上说到这件事，父亲突然嘟囔道：日本鬼子每年有人烧香，我们这边唱支歌就这样啊。